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火热的盛夏时节，国家大剧院的2018歌剧节已经接近尾声了。歌剧节呢是国家大剧院的固定品牌活动，每年一届，从2009年开始创办的，今年已经举办到第10届了。歌剧节呢就是集中会上演一些歌剧作品，这里面包括中外歌剧经典作品，也包括一些新创作的剧目。那么今年的大剧院歌剧节是从4月13号开幕的，一直会到7月26号结束，105天的时间，有9台28场演出。那么从这个月末开始呢，歌剧长征将会再次上演，从6月28号一直演到7月3号。首先我们来听一段吧，歌剧长征当中的恢宏的合唱《长征万岁》。歌剧《长征》是国家大剧院在2016年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违约创作的一部史诗歌剧，它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每一次演出，大家都会在这铺展的史诗画卷当中接受长征精神的洗礼，继续感受这行走的力量吧，《奔袭之歌》。 Oh! 双脚那都是忠诚的钢，纵然顺畅红顶墙，壮士大概老虎去台前被杀的三个绝技啊，请你们今天敞开 歌剧《长征》的作曲是印青先生，这部歌剧里呢，印青充分发挥出他的旋律创作的特长，写出了动人的曲调。下面我们来听歌剧《长征》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三月桃花心中开》。桃花心中开这首歌在歌剧《长征》当中呢，分别以女声合唱、女声独唱和混声合唱等多种形式多次出现。这首歌很有地域特色，优美动听，表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对于红军战士深厚的情感。 我们听到的是神圣的土地谁敢来侵犯，这是第一幕当中的一首红军男声合唱。后，彭政委看着活下来的熟睡当中的战士们，深情地唱起了这首《寒夜中》。 胸襟，独不相加，独不相加。 这部史诗歌剧《长征》首演于2016年的7月1号，全剧呢一共是6幕9场，登场的人物非常多，有30几位，合唱队的规模呢达上百人，它是国家大剧院迄今演出规模最大的一部原创歌剧作品了。歌剧《长征》一气呵成，表现了红军从瑞金出发，历经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会师会宁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体现了革命先烈为梦想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红军一定会回来》。我们继续来听，这是剧中红军主力部队即将离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的一段混声合唱，我们终将得胜利。面对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红军战士为了理想勇于向前。为了战友们的安全，在试吃野菜的时候中毒了。他掉队之后奄奄一息的平牙子不幸又陷入沼泽地，他以一首咏叹调《我舍不得离开红军》唱出了他牺牲之前对红军队伍的留恋。 听呀死就是死也要革命， 红军准备撤离，彭政委呢接到转移的命令，他不忍心把伤病员留给敌人。而这时候，政委的爱人洪大夫说出了自己要申请留下来来照顾伤员。面临着生离死别的夫妻俩，唱出了这首《告别的时刻就要来到》。这段唱段唱的真是情真意切，非常感人，而且它的旋律非常好听。我记得还是在前年第一次看完歌剧《长征》之后，出了剧场，这首歌的旋律就不停地在耳边回响。 湘江一战牺牲了5万红军年轻的生命， 谁

脏烟灰缸奖由全国 NGO 代表在控烟会议召开期间集体评选得出，以谴责获奖者在控烟工作方面的拙劣表现的一个奖项。此前像电影《老炮》就曾经被授予这一奖项。去年也有部分电影电视作品在控烟方面做得好的，比如《拆弹专家》《空天猎》等十部电影和《我的前半生》《急诊科医生》等13部电视剧，因为没有出现烟草镜头，获得2017年度无烟电影奖和无烟电视剧奖。文艺作品具有引领社会科学文明进步的功能，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社会担当。希望演艺行业人员切实按照通知要求净化荧幕，创作出更多更好无烟影视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每周日21点，欢迎收听。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和我一起来继续翻看国家大剧院的节目册吧。7月18号到22号，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应该是400多年前的1594年，莎士比亚呢创作完成了这部《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之后的几百年里，这部经典的戏剧呢被拍成了电影，之后又被柏辽兹、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们改编成了很有魅力的管弦乐作品，用音符继续讲述这一段悲情恋人的故事。我们要说的是他的歌剧的改编版本。对于这一题材，最经典的最精彩的歌剧改编应该算是法国作曲家古诺的版本了，他在1867年创作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听到的就是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男女主人公缠绵与不安相交织的重唱，来吧，我已经原谅了你。 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由法国作曲家古诺创作。为了纪念这位法国作曲大师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邀请法语歌剧指挥大师帕特里克·富尼耶和世界著名歌剧导演斯特法诺领衔打造了这部歌剧，并将于7月18号到22号首演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作曲家古诺呢非常钟情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题材，首先是因为他对莎翁的原著非常痴迷，据说他的前辈作曲家伯辽兹创作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都可以在钢琴上背谱来弹奏的。做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古诺虽然已经年近半百，但是他依然调动起丰沛的情感，以贯穿始终的温柔动人的旋律塑造他钟爱的这一对爱侣。最近夏至之后呢，我们的确是感受到了夏天的炎炎烈日，真的是酷暑难耐。每年呢，到了最热的季节，北京的音乐爱好者们也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夏日狂欢，那就是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把古典音乐、爵士乐和音乐剧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受到爱乐者的喜爱。2018年呢，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为了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谭丽华和北京交响乐团将在7月21号带来一场今夜百老汇，演绎他的音乐剧巅峰之作《西区故事》。 年的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呢，已经是第十届了，时间是7月18号到29号。那么今年的漫步经典呢，是以古典家作为主题的，在呈现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之上呢，还会特别的融进摇滚、芭蕾和音乐剧、电影、爵士乐等很多种元素，通过给古典音乐加一点料，让一系列的演出以更加青春的姿态、更丰富的表情来呈现。中旬一直到七月底12天的时间里，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将会迎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教育乐团、北京教育乐团、美捷三重奏、美国国家青年教育乐团五支国内外优秀的乐团，还有几位著名的指挥家，比如迈克尔·托马斯、瓦西里·佩特连科、谭盾、谭丽华、张毅，他们将轮番献上6场精彩的音乐会。20号，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带来交响乐团带来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他们将甄选虞美人、斯巴达克斯、牧场竞技等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外芭蕾舞组曲，以饱含戏剧张力的音乐表达，把足尖舞影当中的梦幻片段以交响乐的形式来浪漫呈现。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斯巴达克斯当中的一段双人舞音乐。 呢，无论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还是感人至深的情感桥段，都需要音乐的烘托。交响乐作为电影配乐，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曲家谭盾为武侠大片创作的配乐深入人心，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为电影《英雄》所创作的主题音乐《天下》。这段音乐将会在7月27号的音乐会当中呈现。谭盾将亲自执棒北京交响乐团与美杰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孙颖迪三位演奏家一起精彩演绎他的武侠四部曲。7月27号，谭盾和北京交响乐团的武侠四部曲音乐会当中呢，现场还会播放电影的精彩片段，打造出大屏幕的交响视听盛宴。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谭盾为电影《英雄》所创作的一段音乐，《飘》，胡杨林。 今年呢，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的闭幕音乐会邀请到的是指挥大师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和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在7月29号，他们将会携手钢琴家让·伊夫·蒂伯代演绎格诗温的钢琴曲。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呢，从2009年问世以来，每年的夏天都会让古典音乐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演出，吸引大家到大剧院去感受与众不同的消夏音乐时光。在那里呢，古典音乐不再那么高冷，音乐厅呢也不再有什么门槛。秉着古典也时尚的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大剧院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曲目精致编排独特的音乐会，大家可以不仅穿着休闲服来轻松的赏乐，还可以在演出的中间呢去畅饮大剧院的夏日特饮，也可以像看世界杯一样，在一曲结束之后用尽情的掌声和喝彩来释放火热的夏日激情。到这里，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将告一段落了。今晚为您介绍的是6月28号到7月3号上演的歌剧《长征》，7月18号上演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7月份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希望丰富多彩的演出陪伴您度过炎炎夏日。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安排。稍后呢是周末夜现场节目，我是云云，祝您周末快乐。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你说的是斐讯 W 三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 斐讯 W 三智能运动手环。